关于亲情和爱情这两个话题，我想说两个人相爱就会产生爱情，当然等到他们结了婚，成立了家庭，相夫教子，他们之间不仅有了爱情，还有了亲情。爱情向亲情转变，就是因为爱情会慢慢的变淡一些，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亲情。当然了，其实爱情转化为的亲情，它和普通意义的亲情它又是不一样的。亲情都是一样的，亲情是非常难以割舍的，爱情它可能会消失，但是亲情一定是难以割舍的。但是由爱情转化为亲情的亲情，就会超越普通的亲情。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而且可能所有的爱情都会最终走向一个亲情，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两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像，包括从外貌到心理，两个人会越来越像。 有人说，两个人相处久了，最后都会归为亲情。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世人的一种错误的理解吧，或者是表达有些偏差。两个相爱的人有了肌肤之亲，时间再久，也和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两个人熟悉了之后，不再端着架子，而是落实到琐碎而自然的家庭生活中。家庭生活模式和上一辈父母区别不大，以前恋爱时的美好幻想一一破灭。有一天突然想着想着就笑了，年轻时最怕找一个和父母类型一样的人，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变成了最不想成为的人，对方也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的做派。我们的婚姻在不知不觉中拷贝着父母的婚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就是爱情过成了亲情的模样。 两个人相处久了，更像是亲人而不是亲情。就是说，因为亲人呢，包括你的兄弟姊妹啊，包括你的父母什么的，这都是亲人嘛。但是亲人和亲情必须就是说跟你有血缘关系这种的。爱人就是说两个人共同在一起生活，有灵魂沟通的那种，能在一起生活可以领结婚证的那种。而且是亲人和爱人一定要分得清的那种，千万不要把爱人变成亲人，很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说吧。一个是感情方面，可能太熟悉了啊，就像左手摸右手，成为亲情的这种关系。另一个层面可能是因为生理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情感的原因出了问题，像没有那以前的那种激情，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发生了，所以可能成为亲人了啊，也就没有爱人之间，或者是刚刚谈恋爱，或者是刚刚结婚的那种联系了，所以就成为亲人了。我是想从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爱人变成亲人。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郝阳。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两个人相处久了最终都会归为亲情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二爷的网友。前不久黄磊喜得贵子，终于凑成了一个好字。最近他参加一档访谈类的节目，他说他非常反对夫妻变成亲人。他说亲人就是亲人，我的妈妈是我的亲人，我的爸爸是我的亲人，我的闺女是我的亲人，但我的老婆是我的情人，是我的爱人，是我的伴侣，她是不一样的。忽然想起很多在婚姻里经营了许久的人，说起爱人都会把她淡淡地描述成亲人。他们说爱情的保鲜期只有几个月，余下的就是慢慢变质的亲情。我不离开他，不是因为多爱他，而是因为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我的好友叶子结婚多年， 老公被形容成左手拉右手，两个人平时没什么浪漫举动，生活平淡而枯燥，两人唯一的联系就是孩子，所有的话题也都是孩子。叶子说，恋爱的时候也挺甜蜜的，但爱情这东西就像一盆热水，时间把热情变成水蒸气，最后都是空空如也。他觉得现在的状态很好，也很正常，爱情变成亲情，我们不会分开，像亲人一样，这应该是爱情最好的结局。我们楼下有一个挺可爱的老头，逛街的时候人多拥挤，他就给他的老伴儿买那种粉色兔子耳朵的发卡。老太太很害羞，老头就劝老伴儿带着，我这么可爱的老伴儿要是丢了怎么办呢？老太太爱上了广场舞，老头没事也跟着去扭，扭得很滑稽，基本跟不上节奏，总会被旁边的人笑话。有人问老头，你又不喜欢，干嘛跳这个？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那么可爱的老伴儿，你看跳舞多好看，万一被其他老头拐跑了怎么办？小区路口车辆很多，每次碰到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是牵着手。有时候起风了，老头还给老太太捋一下头发，他会微笑地看着老太太，眼里都是蓬勃爱情的影子。有一次，老太太在楼下的门房超市门口跟一群老太太晒太阳，突然站起来跟其他老太太说，不唠了，我得回去给我老伴做饭了，老头子就爱吃我做的红烧肉，炖得要烂乎点，少放糖，老头子牙口不好。然后老太太突然愣在了那里，因为那个老头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这不是亲情，这依然是爱情。我们和一个人相知相爱，最初的心里都装满海枯石烂，我们都在爱情里迷失，我们把失去和放弃叫做命运和不坚定，我们把最后的无知无觉说成爱情变亲情，我们称之为爱情的升华，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找到了爱情的真谛。而其实那只是因为你不够爱。我永远不会相信爱情变亲情的说法，这世上有一种爱情永远不会消失，只会随着时间的打磨变得更真实，它深深植入你的骨髓，让相知相惜变成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其实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吵不散骂不走，他让你流泪让你失望，即便这样他站在那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不由自主。而你这样做不是因为那个人是你的亲人，只会因为那个人是你的爱人。 想再偷偷好起来，等你不在。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经常听人说，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相处久了，之间的爱情最终都会归为亲情。这句话初听会让人感觉温暖，但仔细一想，好像又有哪里不太对。那么收音机前的你，认为是这样吗？这样好吗？还是两个人其实忽略了很多爱的细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一位叫做袁小鱼的网友写的。结婚就是过日子，和谁都一样。当年小慧就是在这句话的撺掇下鬼使神差的结了婚。27岁不算老，可剩女这一顶帽子已经稳稳地扣在头上，不结婚似乎就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基本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在孜孜不倦地说，逼婚现场紧锣密鼓。他们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大肆宣扬，讲究不是美德，将就才是智慧。于是就从了。拍婚纱照时，两个人的脸都有点僵，摄影师很着急， 你们要甜蜜一点，凝视对方，好像眼睛都在笑一样。说得太抽象了，这对准夫妻理解不了，只得睁圆了眼睛，咧开嘴，咔嚓一声，好像就把余生的时光都定格住了。婚后的日子很平淡，倒也说不上差，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哪怕躯体相拥纠缠那一刻，他也感觉到两颗心在偏离，和紧贴的身体形成一种可笑而可悲的反差。有时也因为鸡毛蒜皮争吵，吵完后持续冷战，最长的记录是一个月。离婚的心思生出来好几次，却没有勇气去打破眼前的生活，因为真的毫无理由。没有出轨劈腿，没有家庭暴力，也没有三观不合，但日子就是不对劲儿，像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小慧苦笑，可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听完这个故事，我又想起那句宣言，要嫁就嫁给爱情，不是嫁给爱情就一定能幸福，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一定不幸福。例子太多了。知乎上有个网友说，结婚的时候没有婚庆，婚车只有四辆，不是没条件，是我要求的，我不要，我嫌费事儿，我觉得那不重要，说到底是我不在乎。试想一下，对婚礼都毫无热情的两个人，又怎能经营好一个家？所以说，真的不是谁都能和你过日子，能撑起柴米油盐和鸡零狗碎的，除了金钱与物质，更需要些爱情和信念。别被那些所谓的过来人欺骗，毕竟婚姻是你自己，生活也是你自己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去完成一件程序化色彩浓厚的事情，就仿佛给婚姻过了一个年，形成一年一度的期盼和等待。而这等待无非就是暗示夫妻双方有你真好，但是这种仪式感经常被大部分的中国夫妻解读为矫情。七夕那天，欢欢接过了男孩送来的99朵玫瑰，满满一大捧，把他的一张粉脸衬托得明艳动人。第二个七夕夜，他们刚刚结婚一个月，玫瑰买了9朵，在茶几上楚楚动人地开了10几天。第三个七夕夜，欢欢主动提出来买1朵就行了，剩下的钱明早好买菜。第四个除夕夜，婴儿在怀里啼哭，心烦意乱的丈夫躲了出去，欢欢抱着孩子来回踱步，看电视时才猛然想起过去那些盛放的光阴。她哭着给闺蜜打电话，闺蜜安慰她，老夫老妻就是那么样，别在意那么多了，浪漫又不能当饭吃，所以也不得不息事宁人。到了第五年，欢欢已经完全把节日抛之脑后，打扮也随意起来，渐渐沦为了男人眼中的所谓糟糠之妻。很多人结了婚就喜欢在爱情里偷个懒儿，打个盹儿，似乎对方不再值得被用心对待了。一句老夫老妻也无非是为自己的漫不经心找借口。不需要浪漫的并不是老夫老妻，而是对婚姻不再敬畏珍视的人和心。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到了晚年时，依旧会和妻子寻乐子。他们在上午10点来一道茶，下午3、4点则上一道咖啡，喝的时候还要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举起敬收，有趣也有爱，所以他们能幸福安乐相守70多年。鲜花巧克力只是浪漫的外在形式，它的本质也不过是用情和用心。就像炒一盘菜，主料配料都齐了，也还需要些盐油酱醋，甚至花椒大料。爱情到了最后都会变成亲情。我第一次对这句话产生厌恶，是在一个劝和不劝离的调解现场。林家远嫁的女儿逃回娘家来哭诉丈夫的风流韵事，目的是寻求亲友支持，为离婚讨些勇气。 他哭哭啼啼地说，我们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爱情早就没有了。过日子说什么爱不爱的。他的母亲苦着脸对女儿的控诉又气又急，附近几户人家的女眷们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爱情到了最后都变成亲情了，你呀要求不要太高。有人现身说法，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和丈夫早已分房睡，但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檐下生活，一起养育子女，依旧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纯属掩耳盗铃，人们习惯创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金句来掩盖生活的满目疮痍，是自我安慰，其实也是自欺欺人。事实上，需要用亲情来开脱的爱情早已经变质发霉，面目全非。那么婚姻里有亲情吗？当然有，但它不是由爱情转化而来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延伸出来的，类似于血脉之情的一种精神联系。它能与爱情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但绝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如果你已经结婚了，类似上面的话应该也听过不少，而这些问题有个共同指向，那就是爱情和婚姻的关系。谈恋爱时你相信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可走进了婚姻，你却认为婚姻变成了爱情的坟墓，所以你也开始把过日子和老夫老妻挂在嘴边，并试图催眠自己。这就是一些人的人生真相。世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此，用自欺欺人去完成一个虚假的花好月圆，所以醒醒吧。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经常听人说，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相处久了，之间的爱情最终都会归为亲情。这句话初听会让人感觉温暖，但仔细一想，好像又有哪里不太对。那么，你觉得是这样吗？这样好吗？还是两个人其实忽略了很多爱的细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一篇文章来自一位叫做未来之大的网友。为什么要爱着爱着就变成亲人呢？大概是累了，大概是不爱了吧。我特别害怕听到很多年纪轻轻的人总是把平平淡淡、爱情总会变成亲情的话挂在嘴边。年纪轻轻就开始老夫老妻，并坚定地认为爱情终究会变成亲情。之前宋小果就问过我，是不是两个人爱着爱着就变成亲人了？我说，难不成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真成兄妹了？当然，作为单身斗士来说，虽然有情人会让他眼红，但仍然不会相信什么爱情会转变成亲情这样的话。宋小果的老公是个超级老实人，恋爱的时候就不太会浪漫，但是不管多忙，每年的固定节日还是会买上一束玫瑰花和一个小礼物。但是在宋小果的眼里，那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因为丈夫根本不会说什么暖心的话。直到有一天逛街，她发现丈夫在一家她很喜欢的店里踌躇。当丈夫离开，询问店员，她才知道丈夫是在挑选她的生日礼物，而她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宋小果说，其实早就以为亲情了，但是丈夫说，结了婚也是要恋爱的，也可以谈恋爱，爱人就是爱人，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还是能区分爱情和亲情。爱情本就不是亲情，爱情是冲动，是暴君，是要占有你，是荷尔蒙攀升。爱情是欲望，把爱情亲情混为一谈的人，爱的动力是不足的。亲情是原本一体的两个人逐渐变得独立，就像我们和父母，而爱情 是原本独立的两个人慢慢变得不可分割。如果只有亲情没有爱情，靠什么去支持两个人的关系呢？曼曼就常常鄙夷那些常说爱情变成亲情的人。他与前任分手的时候，对方就跟他说了一句，我爱上别人了，我对你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不能再爱了。曼曼苦笑着说，我对你的爱是亲情更是爱情，这不冲突，你只是不爱了，何必要拿这个借口来骗我呢？所有的感情都是希望一辈子的，当爱情升华到了亲情，不更是一种永远不能分开的借口吗？爱情是激情，可是亲情是归属。多么难得有个人让你明白了爱情，给了你亲情，结果你却拿着亲情的借口来撇开他的爱情。本来爱情就一直是爱情，我们不是为了寻亲，我们是为了找一个共度一生的爱人。懒惰者的爱情都会变成亲情，有的人会用一辈子去爱一个人，有的人得到了就不再像当初那般用心，于是刚好拿这个作为搪塞的借口。之前看到过两个近半百的老人都生病住院，部门不同，有天爷爷要走了，想见一面奶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奶奶一个劲儿地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等着我。两个人手牵着紧紧的不放开，这是爱情，这肯定是爱情啊。相互陪伴着走了那么久，互相习惯，或许有类似亲情一样的成分，但是仍然保持着爱的能力。看到这样的新闻，底下的评论很统一地说，这是爱情，又相信爱情了，没有一个人说，呀，这是亲情啊。所以说爱情是不能转化成亲情的，就像冰块变成了水之后就失去了冰块的温度一样，爱也是这样。爱情就是爱情，永远不可能成为亲情，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变成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只能成为他永恒的爱人。就算是结婚了，就算到了近百的年纪，他仍然会想给你惊喜，给你浪漫，看着你笑，看着你脸红心跳。没了你，他做什么都不安心，你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但绝对不是亲情，是他还保留着对你最初的那份浓浓的爱意。所以说爱情变成亲情的，要么就是不爱了，要么就是要你打包行李走人。相亲屡屡失败后，姑娘的一个闺蜜告诉她，爱情早晚有一天会琐碎的生活里变成亲情，就像左手牵右手，结婚是跟一个人的缺点长期为伴，你能忍多久？生了孩子身体就会走形，无数的产后烦恼你能扛多久？可是对于你老公来说，他推开家门就是无数新鲜的爱情，他拐个角给你买个蛋糕都能遇到爱。你追了一辈子的爱情，可是最后呢？所以结婚最重要的，很多人说是找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闺蜜的经历就是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结婚才一年多，老公出轨了，怎么办？可是有孩子，还不是照样维系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她离婚又能怎样？脱离社会那么久了，怎么重新找工作赚钱养孩子呢？闺蜜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在做爱情梦的女人，除非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人问我，是不是所有的爱情最后都会变成亲情然后消失？我问她，那你最后想要的是一份爱情还是亲情？她说，我想嫁给爱情，可是30岁了，是不是该现实点？是不是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遇见爱情？这世上有一种爱情永远不会消失，只会随着时间的打磨变得更可爱，这种爱情叫做被时间打磨的三观一致。我特别羡慕老人们之间的爱情，一起经历一些苦难，一起扛过一些无奈，有时候吵吵闹闹，有时候嘻嘻笑笑，会追随对方的步伐，会妥协，会改变，也会坚持，更会成就彼此。共苦的爱情很多，难的是同甘，这才珍贵。 其实你早就见过爱情的样子，爷爷和奶奶，爸爸和妈妈，姑姑和姑父，姨姨和姨父，只是他们不说，你不问，你总以为他们是亲情，其实他们各自跟你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情，而他们从前是陌生人，之后是枕边人，时光一年又一年打磨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永远不会消失。两个三观一致的人结婚了就一定能走到最后吗？人这一辈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随着阅历经历慢慢的发生改变。你回头看一下，你当年做的一些很幼稚的事儿，现在还会去做吗？你碰到对的人，经历对的事儿，时光一定会把你雕刻成更好的人，因为爱本身就是奇迹。我喜欢这种被时光打磨的三观一致，是两个相爱的人一起经历，越来越懂彼此，越来越了解彼此的需要。 我想要和你聊我的烦乱，你手上有空气转个没完，该怪我自尊太泛滥，问你的太自我，让贪心变困难。你以前很爱我的陪伴，但现在却更爱你的方向盘。还记得我们曾浪漫，两个人开车环岛，每天幸福用不完。我们多久没牵手，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也各自有梦，不争吵不温柔，不分手却不快乐。我敏感，我放假没加班，寂寞的夜晚和手机谈恋爱，苦涩的习惯，在别人眼中我们被羡慕甜蜜美满，才讽刺让心最酸。我们多久牵手，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也各自有梦，不争吵不温柔，不分手却不快乐。我们多久没牵手，两颗心都变得被动，放弃努力折磨。Oh no， 是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经常听人说，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相处久了，之间的爱情最终都会归为亲情。这句话初听会让人感觉温暖，但仔细一想，好像又有哪里不太对。那么你觉得是这样吗？这样好吗？还是两个人其实忽略了很多爱的细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叫做桌子的网友。我常常在想，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要怎样维持一份感情呢？时间渐长，你们变成了老夫老妻，对彼此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失去了兴趣再了解对方，所以很多事情就不太在意，根本不去关心对方的感受。你们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觉得对方应该这样做。可是应该这两个字恰恰是感情里面的大忌。我常常见到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应该，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比如你应该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这是女人应该做的。你是我男人，你应该给我买包包。对我好，这是你应该做的。爱人之间不需要谢谢两个字。男女交往中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很多的应该都是你认为的应该，或者别人这样，所以你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但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真的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对方又不是你的母亲，更何况即便他是你的母亲，对你好也不是应该的，你也要回报他们。他们也想着自己将来老的一天你可以孝敬他。一个女孩谈了一个亲戚朋友们都一致反对的男友，苦哈哈地跟着他创业过苦日子，不要工资，每天累得像陀螺一样，挤在一个廉价的出租屋，陪他吃糠咽菜。有一次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别人对那个男孩说，女孩不容易，她因为爱你才会甘愿陪你吃苦，你要对她好一点。而那个男孩却说，她是我女朋友，这不是她应该的吗？再说了，吃点苦对她也有好处啊。还有另一个女孩，男朋友对她很好，每次节日都会给她送礼物和鲜花，可是她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每次约会都要男朋友等她半个小时以上。有一次男朋友等了两个小时，不耐烦地埋怨了几句，女孩却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跟别人约的时候，哪怕是普通朋友，就算我到得再晚，别人也不会怪我，可你是我男朋友，怎么连普通朋友都不如，你应该理解我。男朋友哑口无言，也没有动力去争辩，这样的一份感情让他太累，只想早点放手。我不知道这两份感情可以坚持多久，只知道他肯定会有濒临破裂的那一天。总认为对方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简直是感情中最可怕的杀手。一面享受着对方的付出，一面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不管他有多爱你，最终也会有疲惫的一天。人心一般不会死在大事上，而是那些一次次的小失望成了致命伤。人的感情就像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 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失望攒够了，再深的爱也有放手的一刻。不要把别人给你的暖看成义务奉献，心凉透了，再执着的情也有离去的一天。在感情里没有理所当然，对方配合你是情义，不配合你是情理。很多在一起久的人会觉得，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彼此的关系，很多事情就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打扮，不化妆，每天都很邋遢，因为你是我老公，你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我糟糕的一面。我情绪不好，经常冷暴力，满身负能量，因为你是我老婆，你就理所当然地得包容我的坏脾气。甚至于两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既然都在一起了，何必去花时间多做什么，不必谈心，也不用太肉麻，不要仪式感，更不用去用心经营。所以当你觉得你们的爱情理所当然很坚固的时候，实际上恰恰是危机来临的暴风前夜。为什么他会突然出轨？我们的感情一直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的外遇问题其实是他们婚姻的本来就有问题，外遇有可能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会把感情的破裂怪到第三者身上，而忽略他们自己在感情里面的理所当然。情侣交往最忌讳的事儿，就是把爱情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儿。要如何维持一段感情？最简单也最不容易，就是不要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看到对方为你付出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感动和感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对他感恩戴德，而是他对你好的时候多说一句谢谢，在对方需要帮忙的时候说一句有我在，在对方为家务劳累的时候说一句亲爱的你辛苦了，争取也帮他承担一些家务。感情都是相互的，没有谁有义务对你好，他并不是因为成为你的另一半就应该给你做这个做那个，他是因为爱你才心甘情愿为你做这些的。朋友对你好是喜欢你，希望你也能对他好。老板对你好是因为你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你爱人对你好是爱你，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回应。请珍惜并且感谢对方做的每一件小事，他们都是带着爱和期盼的。爱是互真的，情是互暖的，心是互诚的。感情和金钱一样是经不起挥霍的，如果你总是不懂珍惜，无理取闹，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那么爱你的人终将会感到疲惫和失望，也终将会离你而去，因为谁都渴望得到爱的回应。人往往都是在宠爱中逐渐忽略了对方的好，总自以为是，总理所当然，等多年以后才发现，真正让你痛心疾首的是你当年的不懂珍惜，挥霍掉了那个最爱你的人。你是我多年后提起的耿耿于怀，我是你当年放弃的无关痛痒。你以为我刀枪不入，我以为你百毒不侵。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晚安。 什么感觉是像那海却无言，心被你一片一片撕下，还不肯睡脸，是谁让你转变不再